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，我选择

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租衣裳。会走路才长起呀，没见上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梦见有多娇的窗花。牵我走过越暗越几丈发芽，啦啦啦啦。

深夜把你我成像温柔一对。 当等风景都能来时的仓促，就是像时间神鬼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至于你朝朝暮暮。 长椅，你清高或躺下看书，耳朵座椅穿香门被你锁进铁盒子，眉目流转做山窗，你常在沉默时凝望，而我的深深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，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。 着迷，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，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，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诚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去翻案，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去翻案，大不了喝口啤酒真的心酸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去翻案，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。

的心照亮空荡荡的剧场，落幕后谁在我身旁？我要带你去我儿时的游乐场，从来都不知有什么地方。我要抱着你，不让你受伤。我要 时间16年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4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心愿，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， 你好982。前不久呢，北京经历了一场疯狂的降温，就短短的一周，春笋吃了，桃花也看过了，短袖穿过了，然后一降温，秋裤又套上了。本来呢想把羽绒服也穿上，但是我的羽绒服已经送去洗衣店清洗了，不得不套了几件厚重的外套，感觉好像又要过年了一样。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吧，开个玩笑。不过呢，北京春天天气真的是多变，或许说北京根本就没有春天吧。这一降温，身边又有不少人得了感冒，希望大家在外生活一定要关注天气，照顾好自己。 你说不来，我的天没色彩，你说快来，我马上放光彩。

有一天要离开家，看他背影的成长，看他坚持的回望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 最巨大的身影，雨下在身侧穿行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握过太多太美的奇景，如同一点般的陷阱，而大海太平太静，多少故事无人倾听。我爱地中海的天晴，爱西伯利亚的雪景，爱万丈高空的鹰，爱肚皮下的藻荇。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，直到那一天，你的一生破旧而歌声却温柔，最巨大的身影，雨下在身侧穿行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，比天上的他懂我情，未听过喧嚣的声音，未见过太多身影，未有过滚烫心情，所以也未觉大雁阵中有多么安静。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，我的背脊如 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冲口，你眼中有春与秋，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。 和他站在阳光下，滴滴滴滴滴滴

山的高。 己。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。